的自己不配，习惯了做你身后的谁，习惯了些蜻蜓在飞扬，甜蜜又感伤，再次走过熟悉的地方，

上希望找不到自己的跑道， 现在我为梦想超速在奔跑，心在燃 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《春天的鲜花》，高山作词，胡廷江作曲。

秋，树满枯竭凋落，微风洒悲奏。

上耳的人，不知呀不知，山鸡是入的云，不知呀不知，水如何枯干，

别忘了请我吃饭、啊、这样才不会给你带来负担。要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、啊、大不了喝口啤酒装掉心酸。要女朋友别忘了请我吃饭、啊、这样才不会给你带来负担。 从不用时间来判断，你总感叹时光易逝， 我却永远是热血青年。 热血青年，在青春里，我们好听，而且好看。全屏可视化系统，别让你的眼界仅仅只超越了昨天。这里是你的活力调频 FM 九十八点二，青春就是甩掉标签。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。 慵懒的午后，活力 Music 和你一同享受音乐慢生活。 悬赏隐形在那大街小巷，剪断了它还嚣张，我的嘴在说谎，说得那么漂亮，说我早就忘了你，像月阳的俏脸庞，嘴巴一边忙啊忙，一边回想那旧时光，剪不掉的是你带泪的脸，还真是烦。